我们

响起，幕已开启，别再忧愁。看日落夜深，看黎明黄昏，当风儿吹过每个早晨。看日落夜深，平静永恒的潮声，迎向风中的早晨。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？谁令我感动，远离伤痛？真的微风在心中，晨雾弥漫中，多感动。不回首，别再忧愁。我推开窗门，像风中第一个早晨，我静静等待，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。 马兆俊的这首歌《微风早晨》，接下来会听听看这位实力唱将，他的高音实在是非常的震撼，李霄薇的这首《强求》。

去之后才学会成长。我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，点点滴滴那段时光，生命有一段因为你而发亮，直到今天还不能忘。 伍思凯的想念，接下来会听到今天九点的末尾歌曲，听是谁在唱歌，这是黄韵玲跟奶茶刘若英的歌，待会儿再见。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，不需要换算，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，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，穿越海洋。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，感动过的故事，看过的书，经过的地方，遇见的朋友，念的歌翻，流过的泪光。是谁在唱歌，现在唤醒心里的盼望？听，是谁在唱歌，谁在唱歌？对谁呼唤？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，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，穿越海洋。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，感动过的故事，看过的书，经过的地方，见的朋友，想念的歌翻，流过的泪光。听，是谁在唱歌，现在唤醒心里的盼望？听，是谁在唱歌，现在唱歌？对谁呼唤？是你心里的盼望，听，是谁在唱歌，谁在唱歌？对谁呼唤？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，穿越海洋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当地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-516-3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1月24日星期二，来关注国内外要闻。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2日下午就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第38次集体学习。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，必须把改革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。2016年，

心情很失落。你曾唱过什么歌，我一首都不记得，是暗自摸搜索来听歌。你曾唱过什么歌，你能不能提醒我，那一首最热唱的醉话。 Oh, yeah.

眼泪却堵住了胸口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回答，我不爱，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我的心早已掏空，真心话言不由衷，请告诉他我不爱他，笑着难过自我惩罚，强装着这一切挣扎，狠了心说真心谎话，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恨总比爱容易放下，当泪水堵住了胸口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，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 林俊杰的这首歌我还想他，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也是小时代的天后啊，这个孙燕姿带来的不是真的爱我。其实说到孙燕姿呢，每次都能够想到她兢兢业业的做自己的唱片，做自己的专辑，在歌坛当中没有别的一些花边的绯闻消息，有的都是她专辑的事情，她演唱会，她的家庭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不是真的爱我。 你和我就算了吗，用沉默代替回答，陌生的让我害怕，心想别挣扎了一下，总是不听那句话，我想你是故意装傻，不是不懂得表达，还在等什么说清楚吧，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，习惯被忽略不算自由，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特别重，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，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，其实爱有很多选择，我也可以给你自由，终于明白那句话，让人一夜长大，不成熟的感情啊，让我变得小心害怕，我和你就算了吧，不想再为爱而挣扎，爱情我没有火花，

歌《快乐老家》，接下来会继续跟你听听看后弦带来的素贞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情感纪念册。 与梦回当年，西湖边，阳影有几位，夕照如三千，龙井十七篇，岁月春到岁，饱和内眼成灰。再对三年的雨水转一圈，当年雪逐飞，月下间的一杯，天风和凄美，一饮而尽，你在眼前浮现，素贞是沉默人不能说再见，无畏有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，分手那个夏天，冰的下雪，不过的三下之缘，素贞是针对你对你说抱歉，不匆匆一别不求再回是纪念，手机四处散落你的眷恋，美丽传说的残片，你就来相恋， 大的小腿半个在断脚也模糊间，感觉有个狼虫缓缓上前，手里拿着方子他说他叫许仙，他想你写出很多天书里才做到的事情，可是他不能放弃，放弃就没有爱情，求我在梦中梦里把那片方收起，直到回到千里之前给素贞带去纪念， 三年的雨水转一圈，当年雪逐飞，月下间的一杯，偏方和凄美，一饮而尽，你在眼前浮现，素贞是沉默人不能说再见，无畏有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，分是那个夏天，冰的下雪，路过的三峡之缘，素贞是针对你对你说抱歉，匆匆一别不求再回是纪念，手机四处散落你的

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1月24日星期二。22日，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报告，中国国民规模达7.31亿，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，手机网民占比达到95.1%，线下的手机支付习惯已经形成。近日，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在北京成立，该基金由国家网信办和财政部共同发起，基金规模总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，将专注于互联网的投资。